上狂欢和繁华，为你高考说出真心的话，那通往梦想的地方，最终会改变世界的形状。 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

现我 遇到什么想做什么没理我 是人间烟火昨晚真的我拥抱什么身体什么圆满我去做什么能做什么承受我这人间烟火要尽情挥霍这种幸福不愧疚啦啦